咁啊，繼續咧就係講緊呢一個神秘嘅動物肢解事件啦。咁即係其實都真係幾神秘啦，即係因為估唔到啦嘛。咁啊，頭先個問題咧就係話，即係你即係如果有直升機追住嘅話，亦都即係覺得可能係即係追住 嘅外星 外 來 嘅物體啦。咁即係換句話講，地球上係可能已經其實即係其實都聽過唔少人講，即係啲專家方面，即係其實地球已經係隱藏咗好多外星嘅 生物啦、 文明嘅嘢喺地球裏邊生活緊嘅。 係。 咁其实呢个可信性嘅系有几多咧？ 我觉得个可信性都几高嘅，不过问题就 系、 咧， 即系 MIB 噶啦噃。 其实系嘅、即系我系想撑开少少啲， 撑啦，而家仲有 撑。但你嚟住我十分钟，唔系因为咧。 你可以你后边嗰个影 系，唔系你可以信定唔信都冇所谓，因为我系想讲，我系想虽然